老挝妇女联盟中央委员会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赠送了礼物。礼物是老挝妇女联盟访朝代表团团长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兼妇女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因拉万·乔本喷6月9号转交给我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的。